走过的路，今天只剩你一个人走，再好的故事终究要结束，我知道、yeah、在我心中的你永远停在那天，倔强的微笑着的侧脸，伸出眼泪的你说不出的再见，就听见你轻轻地唱着 You're the lady是幸福不能弥补最初的错误。